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的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的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儿不干，魂似梦游啊。有一天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啊，我经常啊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啊，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武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的专业，哎，实在是耸人听闻呐。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20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啊把人带了回去。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他的判断十分正确。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的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的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啊，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于大猷、卢唐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进来，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急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然而对这位拿得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容忍，压根儿啊就没提过这事儿，放任不管。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杜沃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上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34年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敌出。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旁，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实事求是的讲啊，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啊，他们的脑子一根筋，啊，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认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儿就被人贩子给卖了。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但200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呢大都称他为王直。十分凑巧啊，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啊，他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那么这里特别声明，本人不是翻案一族啊，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次结论呢，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汪直号武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啊，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 读书对他而言呢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摆个地摊开杂货店，慢慢的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不为大同。从经济学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啊，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维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维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啊，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随着生意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呢，被缉私大队长于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人生信条。不久之后啊，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许多人一生的选择。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呢，日本人的钱好赚。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啊，近几百年来他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儿。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啊，就把他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别说十倍啊，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期啊，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 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哎，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这个业务不断的扩大呀，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呢，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哎，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呢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的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4000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佣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啊，当下人使唤。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必须说明的是啊，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儿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统辖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金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4-5万人，仅此而已。当时啊，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5-6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碜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啊，光隶属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了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呢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供，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有枪的大爷。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待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 5166-0142。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啊要眼巴巴的求他靠他吃饭。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说来真是凑巧啊，她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徐海的别号叫做普净，这个称呼看上去啊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在少年时代，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很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呀，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维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呢是走私。徐海就这么下水了，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这个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的业务啊，驾船抢劫等等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 或是被打死。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徐文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呢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啊，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啊，徐文学决定分出去单干。单干要有资本呢，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呢，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徐维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呢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啊血本无归啊。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维学焦头烂额。欠银行的钱呢，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维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儿，抵押自己的侄子。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那么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此时的徐海啊，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而不久后呢，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威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留下我的性命啊，我跟你们一起干，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呢，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啊，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从本质上说，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倭寇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别的领导。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是脱颖而出啊，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署。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儿，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也只能靠日本人吃饭。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其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啊，这个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理根本没有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理大喜过望，鼓舞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理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但就在宗理准备续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理相信自己的软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城门，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理本人战死。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可是在仔细思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几乎毫无胜算。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思前想后啊，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轻松地告诉他，其实啊，要解决这两个人一点儿也不难。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事业，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议贸易额度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啊，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呀，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但是海禁是历代组织，我也无能为力啊。 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皎洁的笑容。 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呀。 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找他上岸商谈。 但汪直待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 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你忘了吗？许巍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啊，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他们一套房子。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呀，他发现这个想法又过于简单了。 释放管犯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 怎么让汪直知道呢？要知道啊，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但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 嘉靖34年11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程可院，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但是事情的顺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明啊，也就是诸侯。很明显呢，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 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 现在带我们去。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蒋周和程可院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眼见下呀，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所以当蒋周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十分高兴啊，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 蒋周和程可院可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多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那财神来了能不欢迎吗？比将军大人还威风啊，看得两位使者呀目瞪口呆。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周和程可院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 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突然强拉着蒋周跳上岸，目送着船只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汪直不是3岁小孩啊，几十年的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 就这样，毛海峰带着程可院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 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 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昭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呀，我会立刻回国报道。当然呢，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真实条件：开放海禁。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所以闹来闹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做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啊，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呢，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这事儿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的戒性。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就去了舟山。结果是毫无悬念，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这个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雪融化，青翠枯枝在季前捧茶。